拿了两盘绳子。到了入夜之后，无人之处，先搭的人字梯，张作霖头一个爬到一丈多高的大墙头上，然后把绳子拴牢了，系下去，把那四个人天鹅下蛋全给拽上来。五个人进了院了，神不知鬼不觉呀。张作霖高抬腿轻落足，四外就找，半个小时之后把这钱二爷卧室给找着了。张作霖让这四个人，两个人埋伏的门旁，两个人守住角门，他一个人憋着枪到了窗台附近，玻璃窗户里头虽然有窗户帘挡的不那么严，灯光从里边透出来的。张作霖睁一目瞄一目往里头一看，钱二爷自己在屋里，他三房太太呢，最近因为地面不太太平，他这几个太太都回了娘家了，虽然是卧室就他一个人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正在灯下笼帐，穿着一身丝绸的衣服，敞着怀儿。这家可发了福了，怕得跟猪头差不多少，被灯光一照，脑门子倍儿亮，手上戴着金乎乎的钻石戒指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在桌上放着水烟袋。张作霖一看身边没人，正是好机会，我要来了咱就大大方方的，用手一推门，门没插着，你想外边有高大的围墙，手下有那么多保镖，他房门还用插吗？所以没费劲儿，张作霖进了屋了，轻轻把门掩上。这钱二爷也没想到发生事儿，认为是手下的人给送茶来了，连眼皮都没撩，噼啦啪噼啦啪照样打他的算盘。张作霖等拉把椅子往他对面一坐，他这才知道不对劲儿。等着钱老二抬头一看，噌就站起来了。张作霖也站起来了，一拍他的肩头，二爷受惊了，请坐。你不认识我？好好相相面，看看我是谁。哎呀，老嘎子，不，张三爷，怎么这阵你来？我来串个门儿。二爷，听说这几年您混得不错，手头挺富裕。这钱二爷顿时这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大，噼里啪啦滚下来了，心说完了。妈，这张作霖怎么闯到我屋里头，外头一点都不知道，这小子是来者不善，肯定是要我的命来了，一想到死他魂儿都没了。不过勉强支撑着，结结巴巴就问三爷，你有事儿啊？你看您干什么这模样，把汗擦擦，喝口水，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啊。那么只管吩咐，有什么事儿？王二爷，最近这个社会形势你比我清楚，刀兵四起，人心惶惶啊。您说在这个年月，大伙可怎么活呀？我现在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，实不相瞒，手下有100多人。这张作霖这叫唬他，哪有那么多呀？我这100多弟兄不能空手套白狼吧，不吃饭不行吧，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，我的弟兄们只有吃饱了喝足了， 才能保卫丧制，才能使本地的老百姓不受损失。那么你钱二爷家趁人直，总不能看着笑话吧？兄弟这次来也没别的，想跟二爷借点东西。 你说借什么？ 十条枪，十匹马，白银3000两。你强二爷不在乎这个吧？ 这 怎么？张作霖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小眼不大，放出两道凶光来。钱老二一看张作霖穿着军装号坎，腰里扎着皮带，斜插着一只外骨，闷得乐，这闷上就够呛了。钱二爷害怕了， 好说，既然这样，你稍后片刻，我把账房里找来，马上让他给你准备。 慢，钱老二，水贼过河，别使狗刨，你可别打歪点子。你知道我张作霖什么脾气？你要够意思，我也够意思。你想要打歪点子，你可琢磨着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。 我懂，可是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。 现在给我拿钱，然后再说。 哎， 钥匙都拿不住了。钱老二转过身去，到了大保险柜，捅了半天，这保险柜没打开。张作霖在他身后站着，你告诉我，我替你打。张作霖帮忙把保险柜打开了，那里边戒具啊、房契、地契堆得满满的，另外靠下层有钱，准备了个包袱皮儿，现款没那么多，还有银票，凑了半天才凑了1800两。钱老二回过身来，一呲牙，三爷，我手头的现款不多，都在银号里边呢，这，我绝不敢糊弄你。好了，先拿这些，一共多少？ 全凑着也就是不到2000， 你给我开个借据，你算欠我的，过些日子你再还我。 行，那行。 把钱给了张作霖，开了个欠条，张作霖揣怀里了。那枪搁到什么地方？ 枪在仓库，那个大躺箱里头。 对不起，麻烦你跟我走一趟。 陈， 张作霖把枪拽出来了，拉着他的胳膊，架着他到院里头。刚到院，钱二爷才发现，二鬼把门，外头还站着俩呢。他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呀、拿着钥匙到仓库，真遇上几个人，有巡逻的。 谁？ 我。 哎呦，当家的，您 躲开。 手下这一瞅，这怎么回事？那后面那几个是干什么的？ 张作霖马上过去了， 都别动，趴地上。趴着，哪个动一动，他妈揭开你的铁铃铛。 人谁不敢动呢？ 就这样到了仓库，把大躺箱打开，取出8支枪来，没有10支。张作霖一看，都是好枪啊，叫金钩嘎达楼啊，听说这都是杀恶制造的。这枪虽然笨，但是威力相当大，射程也比较远，连子弹叫人们搬运。 枪到手了，又逼着钱二爷到了马号，选了10匹比较好的马， 那笨马不要。张作霖逼着他把门开开，到了外边， 招呼弟兄把马全牵着，把家伙背上，子弹驮到马背上。张作霖一回头，二爷，多谢您鼎力相助，我临行之时有几句话必须交代明白。 我不要你这条命，因为你够意思，我想交你这个朋友，今后我也希望咱们双方携手保卫桑稚。倘若你打歪点子，愿意报告，你随便，你随便的，找大鼻子找小鼻子都行。你知道我张老嘎的这个人，我死死生生滚滚爬爬多少次，死算个什么呢？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你想想你应该怎么办。我就不往下说了啊，二爷后会有期，走。张作霖走了，那强二爷顿时就瘫软到地上了，马上有人抬回去紧急抢救。安息他不说，单说张作霖回到赵家庙，见着老岳父，把经过讲说一遍。他老岳父一挑大拇指，告孩子有出息，这么做就对了。你不在家我都替你想过，黑龙江的毛都督，吉林的孙拐子，现在也当了什么悬浮使，哪个不是吃这碗饭养肥的，都是绿林出身呐、啊。老嘎子要想干就往大处干，我支持你。张作霖有这么个靠山，这心踏实多了，手下这十几个人也装备的差不多少了。一回生两回熟，张作霖这胆子是越来越大，居然在附近又端了几家财主。后来张作霖人马扩充到35个人，要提起张老嘎的了，很有这么一号了，威震赵家庙。赵占元就更高兴了，另外王大发、邢丽萍也都参加了张作霖的保险队，当了小队长，也不剃头了，也不在家种地了。不过张作霖对部下有要求，他说咱们呢虽然吃了这碗饭，是乡亲们大伙拿钱养活咱们，咱必须维护本地的太平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行为各个方面多加检点，谁也不准在十里八村乡亲的眼皮底下作案。如果你们要背着我不知道干出这种事儿来，我他妈把他枪毙了你！要作案，远处作去。你们懂吗？啊，懂，我们全懂。你看张作霖这手还不错，好汉护三村嘛。这方圆大大小小16个村子。全都给张作霖的保险队送米送面送油送盐，另外由他老岳父进行摊派，大有大份小有小份，定期的收款募捐。没钱怎么养活这几十人？也该着出事。这天张作霖砸了个响窑，还挺肥，弟兄们回来改善生活，就在赵家庙大院里头，大锅炖的肉，酒嘟噜里头全装的酒，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，外头马褂銮铃所响，来了一伙朋友。张作霖以为官方来人了呢，赶紧把枪拽出来了，命人探听。一会儿报事的回来了，三爷，来的人说跟您认识。谁呀？他姓项啊，叫项昭子，自称叫项五爷。赵占元在旁边一听，脑瓜子嗡了一声，好像没坐在地上，用手一拉张作霖，老嘎子，坏了坏了，他妈这小子怎么来了？这是魔星恶煞呀，大概你早有耳闻呐、啊、 像回回像招子。这小子在中安浦一带横行霸道，翻脸不认人，瞪眼就宰人，非常残忍。我听说这像招子参加了俄国的别动队，这怎么跑到咱这儿来了？ 老嘎子，我知道你脾气不好，千万别得罪他呀，他手下好几百弟兄呢，这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你应当盛情款待，摸摸他的底细，千万别吃眼前亏。还没等张作霖表态呢，外边人下了马了，就听有人说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”哎呦，老弟耶，老哥哥来看你来了！呱呱呱呱呱呱！皮鞋响亮，人进了院了。张作霖抬头一看，这人这个儿比自己也不见得高多少。也就1米6左右吧，头上戴着灰鼠的皮帽，身上穿着俄国军装，斜挎武装带，全呢子的，腰里扎着铜板带带囊的马裤，高筒的马靴擦着倍儿亮倍儿亮的，带着刺马针，左边挎着洋刀，胸前狮子插花两颗德国大镜面，往脸上看，这张脸白的吓人啊，好像一张白纸，细米拉的两只小眼睛从里边透出两道寒光来，大鼻子头，留着八字胡，外头披着呢子大衣，往后看，带着十几个彪形大汉，手里全提着双家伙，背后背着大片刀，那简直是凶神恶煞一般的，把门全给堵了。张作霖的弟兄也在院里面，这帮人就想拽家伙，但是没有张作霖的话，谁也不敢，那眼睛盯着张作霖。双方这一见面，空气骤然紧张，能有两分钟谁也没说话，都互相盯着对方。还是这个赵占元打破了僵局，僵是老的辣嘛。张作霖这老岳父啊，有点梦中清醒一般， 五爷，相五爷，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？欢迎，欢迎啊！哈哈，哎，左林呐，还不过去见过五爷吗？这是威震辽南的英雄好汉呐、啊，相招子相五爷。哎，五爷，这是我的门婿。老嘎子张作霖。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呢，向昭子过来了，仔细打量张作霖，然后伸出手来，在张作霖的肩头上猛击了一掌，啪！老弟，久闻大名，罢了，真不愧是后起之秀啊！常言说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没想到辽河边上居然又出来你这么一号，我太高兴了，今天特来登门拜望，贤弟不介意吧？张作霖的气也就不打一处来，准知的向昭的这一来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，但是又不摸底，因此没有贸然行动。张作霖也会来事儿，马上一抱拳：“哟，五爷，承蒙夸奖，受之有愧，我请都请不来，